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战国赛家是谁？龙袍摘得走马，起来，龙袍摘得走马，我在，我在，我我在。 唔系，我唔知嗰首咩歌嚟嘅，先嗰首主题曲。 啊、我嗰首其实系一首咧，喺网度都比都颇流行嘅，就系啲人攞嚟做铃声嘅。唔系我个女嚟噶， 我可能以为系你个女嚟嘅。 唔系我女， 而家系边个不上频道嘅主题曲啊？ 吓咁啊， 即系乜都夹捻死喺度。 你咪头先成个曾荫权咁嘅样嘅？ 边个咧？ 你啊？ 唔系啊，惊啊，大佬，有少少问题啊！啱啱啊，而家又夹甩翻掂，好彩 系。 唉，真系天开眼啊，大佬！喂，今日啊，又系不上频道啊，讲啲乜啊？ 今晚啊，首先啊，又系得我同阿牛啦，但系想未翻嚟啦。 即系呢个梁锦祥又去温泉啊嘛，即系温泉嘅温泉啦，唔系浸温泉嘅温泉，系温泉咁样啊。 咁我哋就上个礼拜个主题就叫做假嘢啊嘛。 即真系掂啊！ 咁啊，一讲完即刻就嚟啦， 即刻就有啲假电假電池啊爆炸啦、啊！ 我哋上個禮拜都冇講到假電池 啊，但係我哋有好似有 呢個 手機 假電池都算幾勁咯。 但我好似有講假手機咁，好似有講嚇、啊，我哋有講假手機嘅， 有講假手機咯。不過我可以補充翻先啦，即係未講我哋今日嘅主題之後，啊、即係我哋上禮拜講假嘢咁啊，有假電池嘅，我哋講漏兩樣嘢，我都可以提下。 即係我哋點會咁蠢咧？我哋有講假酒 係， 但係點解唔講假水？ 假水唔記得講啊， 即係嗰啲。即係扮曬名牌一桶裝嗰啲呢咁嗰啲。 點解有假水先咁呢因為即係如果喺香港生活嘅香港人呢就唔明白嘅。因為點解喺香港生活你就好放心㗎嘛。打開水喉跟住裝煲水跟住咪煲水咪飲得囉。咁但係喺大陸呢就無論喺邊個城市即係就算你話大城市呀廣州呀上海呀北京嗰啲呢你大部分嘅人呢都唔會開水喉煲水嘅、 嗯。 因為嗰啲水呢長時間呢都係因為種種嘅問題呢而係即係啲水係黃色嘅。 生鏽 嘅。例如係大廈嘅管有問題啦、嗯、或者係呢個大廈嘅水箱有問題啦、嗯、總之仲好多好多好多啲問題囉。即係我哋成日都好習慣就係呢如果成日即係譬如話啲水黃色呢我哋沖涼呢我洗頭呢我就會成日都眯埋眼呢扮扮聲咁樣就洗咗個頭先、嗯、因為你冇辦法解決 嘅。 咁飲用呢就唔使講㗎啦啲水係煲完出嚟呢你就會發覺成樽水都係黃色㗎。係 沉澱添嗰啲係沉澱添。 咁所以呢就變咗引申咗個即係一個即係喺大陸嘅一個生活習慣呢就係呢水呢好多時都係買 嘅。 咁呢水呀買啲水呢就有好多種㗎即係譬如話你負擔得起呢咁鬼佬就好多時就會去買返啲 Avion 啦屈臣氏啊嗰啲咁樣飲啦咁嗰啲包冇事啊。咁就跟住再次一級嗰啲呢就即係譬如我哋呢我就通常呢我都係買有牌子嘅蒸餾水嘅、嗯、譬如話啲咩農夫山泉啊嗰啲咁嘅嗰啲牌子啦就仲有啊譬如好似康師傅都好似有 康師傅都有 即係嗰啲咁樣啦咁、啊、但係如果再譬如平啲呢就係好多就係、是、普遍一般家庭啊公司都會用嘅就係、是、首先買部水機跟住然之後呢嗰啲水呢就開始有問題啦就係嗰啲水咩叫假水呢就係話佢可以平到呢一樽即係 一桶 嗰啲咁嘅水呢係、啊、可以去到三四蚊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喺上海呢就係、是、呢佢搵單車有人踩嚟咁即係通常有卡片派咁跟住你 call 佢啦咁佢就會咁你又話啲水幾多錢啦佢分幾種㗎喎佢好搞嘢㗎喎。咁嗰啲水你完全睇唔出佢有咩分別㗎就係、是、譬如話我哋有啲呢就桶裝十蚊嘅有啲呢就係七蚊有啲呢就係三蚊。咁樣咁我有咩分別呢咁佢又講唔出㗎咁講到又天花龍鳳咁有時候十蚊嗰啲呢我哋又 消毒過 有啲有撈咁樣咁但係你知道完全冇保證㗎因為十蚊同三蚊嗰張水根本係飲落去都分唔到係點㗎。咁就咁嗰啲咁呢就即係個問題就會喺呢度囉即係譬如話有時候啲好多啲蒸餾水呢啲咁嘅送貨呢啲其實即係新聞都賣過好多囉就係譬如話啲水係水喉水嚟㗎嘛去泵入去即係總之求其整 得你就算啦 飲得咁囉。咁所以呢個又係好大問題囉。咁所以我喺上海呀嗰啲我就長期都係買有牌子嘅蒸餾水。 即係我係講得點恐怖呢即係平嘅水係一桶係幾多加侖呀嗰啲叫。 唔記得 我仲得總之係 office 飲嗰啲一桶 啦。 三四蚊。但如果我出面買一支膠樽裝細樽裝嘅康師傅呢都係三蚊啫。 係啊。 啊即係嗰、即係可以啲水係真係唔知真係唔知係乜嘢嚟㗎喎，點解可以去到咁平呢咁樣 啊。 而且有啲假到呢就係、是、淨係個攞個桶啦就貼返康師傅 係 嗰啲嘅封條。咁就當係當康師傅去買㗎喎， 因為太容易做 啊，一太容易咗，又打開水喉就係啦嘛。 係啊，所以係千祈即係唔好去一啲好細間嘅士多買囉，因為呢啲水嗰啲又係太多係假嘅。 真係唔知乜嘢，你知啦，深圳水庫都唔係好乾淨。 咁呢個就我哋上個禮拜就 漏講 啦，漏講咗啦。 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成日都遇到㗎啦。 係啦， 係啦， 又係好普遍嘅假嘢嚟嘅。 假嘢嚟嘅。咁我唔好賣關子啦，呢度賣關子冇人理嘅，你知啦。通常就係啲假證件。係 啦。 我叫行车证啦， 系 结婚证啦，身份证啦， 系 啊， 即系你想系只系胡南胡北乜都得噶啦， 系啊， 啊咁样我以前系见过，因为以前咧喺大陆咧就一定要系有结婚证咧，你先至可以同个女仔租同一间酒店嘅，瞓同一间房嘅，冇以前系唔俾你嘅，即系而家唔系啦，而家你要一个人登记得啦，咁啊做咗好多假嘅结婚证， 冇错，因为其实系就系、是、嗰、那個普遍程度呢即係假證件呢樣嘢呢就係、是、任何證件都有假㗎喎、 未婚證啊 而我識好多喺上海嘅朋友呢其實即係尤其是年輕人啊其實呢就好似嗰、那個普遍程度就係好似我哋呢係人都會有幾張 credit card 喺身旁下身咁樣㗎。 咁佢哋 係有人即係有渠道去買啦咁佢哋呢就得閒無事就買定一炸㗎啦。咁有你頭先講嘅譬如假嘅身份證啊、假嘅學生證啊、假嘅有啲公司嘅工作證啊、之如此類嘅。咁佢個用途呢其實就係貨有陣時就係貨即係建工用啊或者係多數其實都係建工啦、即係好多係好多時都會需要到呢啲咁嘅假嘅證件嘅。咁譬如話民工又係啦民工其實用乜證件 係啦佢啲假嘅未婚證啦。 係啊所以其實你見到呢民工呢其實好多時佢揸住嗰個證件呢同佢嗰個實際年齡呢是有啲出入㗎喎。 身份證已係啦你 又輕幾歲有時候大幾歲咁樣。 即係最緊要呢 有問題 因為有時深圳呢我想先深圳呢要攞做嘢要攞未婚證㗎嘛。咁譬如啲四川到湖南佢哋基本上係早結婚 嘅。 基本上其實有老公啊可能有老婆啊咁嚟到深圳啊通常都會買一張假嘅嗰啲未婚證啊咁樣去做嘢。 呢、這個即係又係匪夷所思㗎即係我諗又係即係淨係成日都係講嗰句就話只會喺大陸先會有啲咁鬼荒謬。 仲有啲假人呢周圍一賣 㗎。假人又係 啦。假人啫。 因為其實假人其實係好大件事㗎但係都係冇人理㗎因為假人其實理論上我諗如果我冇記錯即係根據嗰啲咩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例呢即係嗰啲係隨時拉去坐監㗎即係個假嘅公章咁但係基本上又係 冇人理 㗎。咁總之可以假嘅嘢都係假㗎喇。 我又見過有啲假證書啦嗰時候 啊 大學畢業啊你鍾意咩畢業 寫字有假證書就係啦。假證書 就 係 我哋 建工 啊。建工用啦。係 啊。 咁其實我想你有冇料你有冇料你返兩日工你就知㗎喇喎講真。咁 我哋喺大陸其實唔係好睇嗰啲證件㗎即係其實都係循例睇㗎啫。咁但係就都係睇個人多啲囉即係憑感覺同佢 傾 嗰啲 啦 睇佢掂唔掂呀有冇經驗嗰啲。 即係冇理由。 睇證件係其實係一個冇乜大作用嘅方法嚟 嘅。咁問題出現啦。咁如果譬如你請咗個人佢根本就唔掂嘅咁其實嘥咗㗎喎。甚至如果譬如公司俾人 到呢經常都請錯人 㗎。咁個公司俾人告譬如我係請一個藥劑師假設啦咁咁佢攞咗畢業證書嚟藥劑師嚟㗎喎。咁就請咗佢。如果攋嘢呢喺間公司受㗎喎。點解呢間公司會咁容易就好似咁你話睇證件攋就算啦睇個人咁好恐怖㗎。 但係因為個監管唔係話太過嚴格呢咁你變咗譬如話你有時候你自己發現個員工係出問題嘅時候你咪自己解僱佢囉。 哇 是 啊真係講真 的。唔係咁㗎喇喺大陸就係。 好啦我補充返上次先未講完嘅嘢啦。 咁呢個話題可以暫時告一段。 咁當然啦 即係如果仲有有啲咩提供咁大家 ICQ 上嚟啦。 香港討論區呢就講我同你咁樣就話我哋 Cosofa 講一講啲嘢咁樣。咁好簡單啦智能手機啊傑斯仔未過嚟幫手住我哋講少少呢啲係不上嘅夜生活啦。 咁我哋今晚嘅主題就叫 夜生活咁樣。嗱咁你係大家知道我出去 rap 啦但我唔好講其他啲 rap 嘅先。咁通常有啲乜嘢夜生活係香港人最多嘅呢你知唔知 嗱來來去數下先啦我哋首先開始啊即係譬如喺大陸嘅夜生活就係揼下骨啦。 最出名㗎啦腳底按摩揼骨啦。 底按摩啦。 呢個係我覺得係排第一㗎喇。 係 排第一㗎喇。 最多因為其實係平同埋 就譬如喺廣東省就大佬骨場啊多個米鋪，咁你好方便，即係三幾步路有一間。 即係誇張到一間一條村仔，假設係講水庫咁啊，水噴村啦，佢有幾間大嘅，有幾間細嘅，咁甚至乎啲髮廊都有揼骨嘅。咁最方便，其實我覺得點解咁多人揼骨呢？因為如果你譬如揼咗有百零蚊，你就可以喺度過夜。 係啊， 你連酒店都慳翻。 係啦，即係如果你短住咧，我以前都有嘅，即係譬如喺廣東省咧，就有時一晚半晚咧，咁我就有陣時我就都會揼骨過夜咁樣。 咁我其實有啲朋友咧，基本上就都唔係揼骨啦，去到佢唔係滾嘢，咁去到就捏完腳咁上房話請咗技師，你唔使㗎啦，你簽上個鐘你就走得㗎啦，咁樣都有嘅。 我哋數埋先啦，有揼骨啦，有腳底按摩啦。跟住KTV 場都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 唱下歌 啊，飲下酒啊咁樣啦，酒吧啦， 咁其實都係同香港差唔多，同埋就係宵夜啊，即係宵夜其實都要宵夜就即係都係大陸一個夜生活嘅。 最奇怪就係大陸係每即係任何時間都有人宵夜㗎。 宵到差唔多天光嘅宵夜。 天光嘅時候都唔知 道咩嘅宵夜嚟㗎。即係如果喺東莞啊嗰啲咁嘅宵夜會好。 你淨係深圳已經係啦，咁當然你東莞你可能比較熟啲啦，深圳我熟啲啦，即係。 咁深圳食宵夜流行啲食啲咩嘅？ 夏冬天都中意食雞粥啦， 繼續啦 ，雞煲。咁夏天就通常都會可能食啲粥嘅，都會食啲粥嘅，咁有涼拌啦，通常。 東莞都差唔多，東莞就呢一兩年兩三年流行嘅呢，就成個東莞都係嘅，就係食沙鍋粥囉。 係啦，沙鍋粥囉。 沙鍋粥就即係食得最多人食嘅就係蝦蟹粥啦，即係然之後跟住嗰啲咩 雞粥啦， 雞田雞粥，唔係田雞粥啦，跟住鱔啦、黃鱔啦嗰啲咁樣。蝦蟹呢幾年係最多人食嘅，咁蝦蟹就通常就係一隻高蟹，跟住然之後咧就搭半斤蝦咁樣，咁係好甜， 係咁嘅喎。即係我食嗰啲唔知係咪真係落好多雞精啦，咁我 好甜嘅呢種， 真係好甜。 其實就唔係食嗰啲蝦同蟹嘅，係真係食嗰啲粥嘅啫。係啊， 咁嗰啲粥係點樣咧？我通常我好似食蝦蟹嘅咁啊。有蝦蟹嘅，但係點樣呢？我嗌雞粥加雞粥咁樣雞粥啦。佢問你會唔會加蝦嘅喎？係咁加啲蝦落去咁樣嘅啫。即係我可以雞粥加蟹嘅喎。 其實蝦就多數係百搭嚟嘅。你叫出咩粥咧，佢都會問你加唔加蝦嘅。咁同埋粥底有兩個嘅，粥底咧就係潮州粥底，就係即係好似攣老粥咧，即係米好大粒嗰啲咁樣。咁就另外一啲咧就廣東粥底，即係煲到 綿曬 嘅。咁通常就係 通常我都係食啲綿曬嗰啲嘢啦。咁 一到夜晚九點零十點咧，就好多人食，同埋即係成個東莞，你無論去到邊個鎮咧，即係長安又好，虎門又好，茶山又好啊，口街又好，全部都有沙鍋粥食噶啦。 但我唔知道而家喺東莞咧有冇夜茶嘅咧，仲有冇？ 夜茶少啦， 夜茶少啦。 夜茶其實係好多年前流行嗰段時間，咁就東莞都有啲嘅。其實最多我如果我冇記錯咧，廣州就好 hot 嘅。廣州到而家其實我諗即係廣州人就好中意飲夜茶嘅。咁廣州而家都仲有幾間好大嘅咧，就夜晚都好多人飲夜茶，但東莞就真係好少嘅。 真係我都發覺咧，夜茶咧喺深圳都可以少嘅。而家都就食 少啦， 食親宵夜就係即係冬天就通常食豬骨煲啦、雞煲啦、奇味雞煲啊，即係唔係我哋香港食嗰啲哦，佢幾好食過嗰啲雞煲。 我都食過兩次嘅。 一係又如果冬天食啲辣啲㗎啦總之就係想食嘅，你24小時都係可以當宵夜嘅。 同埋如果你講除咗沙鍋粥之外咧，其實呢一年咧，其實又開始越嚟越流行咧，我又唔知點解嘅，就係湘菜。湘菜係湘菜館係越嚟越多嘅即係應該所謂嘅湖南菜啦，好辣嘅湖南菜啦。咁我唔知點解，譬如話喺東莞咧就都好多，夜晚宵夜都好多人食嘅湘菜。 即係通常啲辣嘢咧，四川菜、湖南菜，始終都有個消，都有個市場。 係啊，同埋而家成全國都好 hot 嘅就係無架菜啦。係 啦，無架菜啦， 都係湘菜同湘菜差唔多啦。不過就攞阿毛伯伯出嚟即係。 做埋賣啦，做返招牌啦，肉鬼死人啦咁樣啊。 係啦，宵夜講完啦。 宵夜未完㗎，咁樣我哋香港即係來消費嘅人啦，假如佢可能食啲沙鍋粥啊咁樣，但係佢哋當地啲民工呢，佢哋嘅宵夜呢通常就食啲麻辣串㗎嘛。 哦，知道。 你知啲咩㗎？知啊。 你咪講緊即係街邊檔嗰啲。 係啦係啦，一蚊兩蚊啊嗰啲。 係啦係啦。 喂，真係乜嘢又係乜嘢都有㗎喎，有啲臘腸我見過啦。 係 臘腸啦。豆腐啦，嗰啲 啲死唔知咩菜嚟嘅咧，嗰啲叫咩菜啊？ 韭菜韭菜嚟嘅，韭菜嚟嘅，一排咁 排嘅， 一排咁啊，系啊。 又乜嘢都有食到，好似外来香港食嗰啲鱼蛋 嚟。你讲紧呢啲串烧咧，我喺上海咧就有两档咧，佢就开喺呢个曹阳路嘅，即系如果有朋友如果想开去，可以去见识下。嗰两档就好大嘅，上个电视添嘅。咁咧就好出名嘅，咁佢好污糟嘅。咁佢出名嘅原因就係好多人去食呢，就是、因為佢嗰佢燒嗰啲嘢個品種好多嘅、 嗯、 除咗你頭先講嗰啲之外呢，佢有其實仲有好多呢係你喺香港係好少食到嘅，譬如話羊肉羊同埋羊嘅部分啦、嗯、羊嘅其他部分啦、嗯、例如 肝啦、 羊腰啦、羊潤啦，仲有呢我食過嘅就係羊嘅 器官啦、 啊、仔啊， 器官啦、 啊，羊嘅河鳖仔嘅袋袋啊，仲有羊嘅眼睛啦、啊，你即系羊眼睛都有啊， 谂起都 系好恐怖啊，仲有牛鞭啦、啊，即系羊鞭、牛鞭啦、啊，咁咧就乜嘢都有噶，佢鱼又有唔同各种样嘅鱼啦、啊，有呢个烧粟米啦，佢嘅烧粟米好好食噶，因为佢哋多数嗰啲烧粟米咧就唔系用咗啲熟，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去烧嘢食咧，用咗啲熟咗嘅粟米去烧啊，佢直情系一个生 粟米， 所以就好爽噶，同埋佢有分两种味道噶，就系分咸同埋甜嘅，咁咸嗰啲咧佢就加盐同埋加味精，好嘢味嘅，咁咧就好出名嘅有兩檔，咁喺上海就。 咁通常都呢啲都係俾啲民工夜晚宵夜啦。咁樣我當然 其實未必係民工㗎。咁普羅即係local 嘅 local 人 好多人都會成日去食㗎、 啊。我都覺得 local 先要食啲麻辣串嘅啫。 係 咁宵夜真係講完啦。 係啦OK。 咁樣即係我同你 crossover， 梗係講下啲 夜場。 夜場啦、 啊。你想講邊個先？ 讲上海先啦， 唔系讲边一样？ 酒吧卡拉 OK 啊， 酒吧先啊，你最熟啦、 啊。我嗱，我就唔讲咩，仲讲八三八，你已经即系啲留翻智能手机啦。咁我嗰边比较正规啲噶啦，我系本色啦。 嗯， 喂，本色，而家系咪而家有套电视剧，系咪一个湖南电视卫视咧？咪有一个叫做快乐男孩，你咩话？ 快乐男孩， 快乐男孩啦，咁样好似超女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咁样咧，有一个参赛者咧，就喺本色酒吧，喺边一间本色咧？我唔好记得啦。总之唔系东门嗰间啦。嗱、喺度唱过嘅，跟住而家就去参加快乐男孩。而家听讲啲海报咧贴满晒喺本色嘅。 哦，呢期就快乐男孩就好犀利嘅。 系啦， 咁呢个系可以讲下先啦。即系快乐男孩就系另外一个 超女， 继早几年即系超女之后，一个湖南卫视又系最近好 hot 嘅， 好 hot 嘅， 好因为其实佢好叻，系做到好多 noise 出嚟嘅。咁而家就已经好似听讲去到四强啊。 系啦， 咁全国嗰啲人咧又喺度又玩手机 票 嗰啲咁嘅嘢啦。 你出几万票喎？ 你讲嗰个好似都有入到四 强。系啊，入咗四强啊。 我唔知应该唔知咩杰咁样嘅，因为有两条友叫阿杰噶嘛。 系唔知系咪？白色头发惨刺嗰、那个，我唔记得。 我就唔好记得。即系其实佢好成功嘅嘢就系佢成日将佢唔系净系嗱，佢又佢两样嘢其实系香港都好多时做唔到嘅，就系话即系佢好识帮每一个歌手咧，譬如话做咗个 blog 啦，跟住咧就嗰个歌手嘅出身系点啊，玩好多好 emotional 嘅嘢啊，咁同埋咧就系咧佢同埋呢个就真系大陆人同香港人嗰个分别就系佢哋睇个节目嘅时候咧，佢真系会研究嗰啲歌手嘅唱功啊，佢嗰啲演绎嗰首。歌系点样？佢哋好认真嘅，即系讲到 就系香港嘅垃圾 咯。咁所以变咗个 noise 就好大咯。同埋佢哋可以一个咁嘅节目咧玩足成年嘅。 系啊。 咁就譬如早几年嘅超女玩咗三个，而家好出名嘅喺国内。 系李宇春啦、张靓颖啦、 周生啦、张靓颖啦，有呢、這个 周笔畅、 李宇春啦，系 周笔畅、 靓 颖咁样啦， 系啦嗰啲咁样。咁呢、這个呢次就呢、這个快乐男孩都会系几 劲。因为咧一快乐男孩又有一个快乐男孩。四强咧就系喺本色嗰度唱个歌啊嘛，咁而家本色就比较 hit 咗，即系依然 紧 hit 啦咁样。 本色酒吧咧本来咧就系其实好放一啲本地嘅人去嘅啫，即系可以深圳人去嘅啫，香港人比较少嘅，香港人啊中意去啲可能八三八啦或者系yellow 啊呢类嘅大规模嘅酒吧嘅，咁而家咧一自从本色有啲人。即係有個出名嘅人去咗做湖南衛視嗰度啦，湖南電視嗰度啦，咁而家本身多咗啦，咁咧而且有好多酒吧咧都係消費平嘅，即係如果譬如我哋去到深圳夜生活啦，咁如果我要去消費好貴嘅，講緊係至平都要300蚊一紅酒嘅，有，咁如果你去啲消費好平嘅， 講緊10蚊一支啤酒嘅酒吧嚟㗎喎，但係有露天嘅， 係 露天嘅細細間或者村仔度都有㗎， 係 即係你飲酒呢其實喺深圳呢亦都係好容易揾到㗎啫， 係 係 咁如果你就熟深圳啦，我就好少喺深圳啦，我就即係如果深圳飲夜晚酒蒲酒吧就真係我諗我對上嗰次我都唔知係幾耐之前，即係我就唔係太多。咁就我就多數喺上海啦， 嗯 啊、即係上海就酒吧集中曬喺兩個地方啦。其實如果好多人去過上海都會知道，或者都聽過就係、是、一個就喺衡山路啦，咁、 嗯 啊、就另外一個就喺茂名南路啦、嗯。其實呢兩個就會係比較多 local 嘅人，同埋即係譬如就算係遊客，佢哋係去過上海好多次，咁佢哋識窿路咧，都會去呢兩條。路嘅就反而就唔係話好似一般香港人成日知道嘅新天地咁樣、嗯、因為其實新天地呢就 local 人就冇乜人鍾意去。 一比較貴可能。 貴係其中嘅原因，第二個原因就係你冇乜 feel 嘅，因為呢、嗯夜晚嘅新天地呢就係、是、另一個旅遊區嚟嘅。咁、 嗯、 你就好麻煩好煩好煙悶嘅，即係呢譬如話你飲緊酒你成個會見到呢一團團嗰啲鴨仔團啦、啊、包括日本團啊香港團啊或者仲有啲中國嘅內地團啦，咁佢揸住啲旗仔呢就會即係去遊覽新天地。 咁通常 咁所以就講冇乜 feel 嘅。 咁通常上海酒吧通常你係 red 到幾點呢？ 两三点都有㗎。 都係两三点。 两三点都有。咁同埋就係场就又係分两种啦，即係一种就係普通酒吧大家飲下酒咁样嗰啲啦。 英式嘅 就係英式啦，係英式嘅。另外一种就係、是、有呢、這个嗰啲叫咩，即係女仔同你、 Band? 啊係第三第二种就係有女仔同你玩下大话式啊。嗯啊、即係等你可以飲多啲啊，嗰啲有人同你劈啦、啊、劈場啦、啊、即係。 劈場啦、 啊。咁第三種就係呢有 live band 啦。即係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特色。我唔知道深圳有冇嘅。 有本色包埋囉。 Oh, ok。 本色包埋囉。 上海呢我去過好多間呢其實好出色㗎。即係佢哋真係嗰句就係話即係其實香港而家係好難搵到，即係我諗香港我係。 真 係 難搵到有 live band。 我諗係90年代初啊或者80年代90年代嘅時候你有啲走廊啊有歌手之外呢而家已經真係少之又少啦。佢哋係真係成隊 band, 就有啲直情有鬼佬musician 㗎喎、啊。有曬鼓佬有曬 bass, 有曬吉他 keyboard 啊有 saxophone 都有。跟住然之後呢就真係好認真咁去玩。而係好多時呢就真係因為嗰對 band 好呢就會成日去幫襯嗰間吧 嘅，即係我去本色嘅經驗啦、嗯、即係聽緊有一對 band 咧，真係好好 hit 嘅，即係嗰啲氣氛係做到咧、嗯，你好似係聽緊 concert 咁嘅， 係啊， 即係嗌曬吹曬 BB 嘅， 係啊， 吹曬口哨嘅，咁啊佢一完咗就嗌 encore 嘅， 係啊， 嚇咁都有嘅，咁上海係咪咁樣咧？ 一樣，譬如喺酒吧名我就唔係好記得啦、嗯、兩間我可以呢、這個可以 recommend 下啦，即係譬如話睇呢個上海有一個叫白富勤廣場，咁、 嗯、 白富勤廣場呢就夜晚喺唔知二樓三樓你一去到就知㗎啦，咁、 嗯、 呢就嗰度有一對 band 又係玩得好好嘅，咁另外呢就仲有一個地方呢就睇返新天地啦，新天地嗰間我又係特意，如果我下次我記得我再話俾大家聽，咁嗰間呢就因為佢有好多對 live band 嘅，嗰、那個我或者我下次再 check， 因為突然間真係唔記得咗個名。咁嗰個咧，佢入邊咧有一個好靚嘅舞台嘅。咁、 嗯、 咧，如果我冇記錯，三四年前或者四五年前咧，宇多田光都喺嗰度唱過嘅，即係佢係好 professional 嘅嗰、那個成個台。咁然之後咧，嗰度嘅歌手啊，嗰度玩 band 嗰啲人咧，好掂嘅。 即係咪嗱？我又講翻深圳啦嚇。咁、啊、我本色嗰啲咧，佢定期都會請一啲比較有名嘅歌星嘅。可能香港請過嚟啦咁樣啊，亦都可能發掘咗一啲好有名嘅深圳嘅 band 有黑料啊， 嗯， 黑料都好， 黑料我知道， 黑料就係喺本色都唱過嘅嚇， 係 啊，咁樣又可能有啲蘇體啦咁樣， 嗯， 咁、啊、上海係咪又係咁樣咧？ 類似啦，都係差唔多啦。 有冇造就咗啲好紅嘅 band 出埋碟咧？ 哦，咁我又冇聽過喎，但係佢哋本身喺嗰度玩咧，其實嗰個水準係好 professional 嘅。我非常之 professional， 但係出唔出到碟咧，我就冇印象。即係後屘有啲出咗名，因為我冇乜點留意啊，呢樣又比較少。 因為咧，我好簡單啫，去啲咁酒吧聽咧，佢有時會自己唱啲原創嘅音樂。哇！真係好似支持嘅，香港冇曬呢樣嘢， 冇曬㗎啦， 冇曬 喺香港真係揾唔到嘅。 即係有啲原創嘅嘢，自己唱嘅音樂咁樣，可以啲 band 友啦，即係通常都 同埋上海就即係頭先講就上海就好多外國人喺度打 band 嘅， 嗯， 啊、即係譬如喺酒店入面嘅吧啦，或者就或者話喺衡山路咧，佢、嗯、就有啲係直情係成隊都係外國人嚟嘅，咁、嗯、就 即係個水準係好高。 咁有冇DJ 打碟嗰啲之類嗰啲呢？ 有，都有。 都有。 都有，兩種都有。 即係嗰啲可能就類似 disco 嗰啲囉。 啊，類似 disco 啦。 係啦。 係啦，咁可能有一堆鋼管舞啊，咁領舞去俾你睇㗎啦。 係啊，即係譬如呢喺新天地就有啲巴呢就好大㗎。今晚狀態唔好，有啲名字真係唔係好記得，下咗去記下，記翻再話翻俾你。咁就譬如有一兩間咧，佢就大到咧，就是、你一入到去咧，佢有幾個 area， 即係有啲譬如有一個 area 咧，就俾你啲人靜靜地喺度飲嘢傾下偈嘅。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就會另外一個 area 咧，就係、是、有 live band， 跟住再上樓上咧就係、是、有碟話咁啊，即係乜嘢都喺曬。 擺係咪就好似深圳嗰間一樣，就本色一樣啫？本色又係咁樣咯。有分幾個區咧，東門嗰間啦，都係分幾個區啦。咁樣有鋼琴吧啦，咁樣其實好少人彈嘅啫，好靜嘅咁樣清吧啦咁樣啦，差唔多都少嘅。有一邊咧就即刻播啲 Walking Wall， 即刻喺度唱喺度彈嘅。咁有一種咧就係、是、隔離 disco 啦，咁啊又係喺度跳啊咁啊。但係深圳好多吧咧，唔知點解咧就而家係唔同以前 disco 嘅喎，係冇平頭，唔係平頭場嚟嘅。 但係我就少去，但係我成日聽都係深圳嘅班濫藥又好嚴重㗎喎。 而家我去開嗰幾間都好少，即係有時尤其是本色啦，因為反正呢個頻道我就唔會。 係咪你已經冇乜點去嗰啲濫藥嘅 有嘅， 因為好多香港嗰啲年輕人都係其實上深圳都係揈頭啊， 通常而家都係包間卡拉 OK 啦，而家通常都係咁㗎啦，因為喺卡拉 OK 裏面播啲disco 歌咁啊，咁啊喺度。又喺边怼边揈咯，咁啊边唱咯，或者讲到时间差唔多添， 系 好啦，啊咁样 我哋休息翻嚟先，再讲其他嗰啲种类嘅夜生活啦。 OK。